委会副主委邱瑞正回应话，港府暂停办事处运作的决定，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台方均予尊重。陆委会指出，香港在台办事处是依据台港2011年互设办事处共识而成立，已经运作多年，港府单方面作出今次决定，对此甚感遗憾。邱瑞正说，台湾驻港办事处人员会坚守岗位，持续运作，提供台港民众相关服务。特区政府发言人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在台湾的香港经贸民办暂停运作安排与台湾现时的疫情无关，目前没有其他补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周本港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3点，升399点，总成交金额130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0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7.5升7蚊，李宁65.85跌2.2，美团260蚊升5.8。阿里巴巴207.6升2.2，盈富基金28.78升4毫，中国移动50.1升1.3，小米集团26.6升4.5，中国平安81.75升1.5，港交所454.2升9.2，蒙牛乳业44.55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5，英镑11.037，瑞士法郎8.655，澳元6.059，加元6.46，新西兰元5.632，欧元9.487。每百日元对港元7.1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2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06点，升582点。港金现价报173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25美元，卖出18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的龙尾过了几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约道挤塞，龙尾都几长的，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梳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近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7，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跑步者联盟教练篇，教练之路是这样跑成的。 人人都可以超越自己，你唔好觉得自己老咯，觉得自己老咧，咁你嗰一刻咧，你个机能就会开始衰退，长跑长有。 香港交通专题节目《交通刺针》。 Hong Kong is a city where people walk the most. 6,000 steps per day is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Bad design make people walk more. That doesn't mean that people enjoy it.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TikTok 嘅红人 Rally 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九位 ，Let It Rain。 Ain't no way I can sugarcoat the truth. No one knows how to hurt me like you do. I got caught on your lips and all over your tattoos. I'll let you reel me in again. When I started to add up your mistakes.There was too much I couldn't calculate. It's like I cut you off and you communicate. Won't let you reel me in again. Just cause you got my number, you ain't got my time. You don't have to wonder, you ain't on my mind. I felt like nothing without you, now I feel nothing. Keep on calling, I'ma let it ring. 用电话铃声咧做流行作品，佢唔系第一首啊！但接完呢一只咧就好啱听喎、啊。由社交平台红到去全球啊 ！Rally 嘅新歌新入榜占第九位 ，Let It Rai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十八号嘅骚动音乐，大家好， 你好啊，波成， 系咁啊，预告今日我哋六至七嘅访问环节将会有 JB 介绍佢嘅新嘅派台作品《德国等》嘅， 耶， 系啦，而今日咧我哋都收到新嘅派台作品啦， 好开心啊！ 你会点样形容？我会用四个字形容啊， 系 童年回忆。 咁啊，哎呀，你用咗童年回忆，咁多我谂下先， 又可以一样嘅。 算啦，我都系想一样，唔系嗱，讲真嘅，细个咧，啱啱听歌嘅时候咧，佢哋嘅音乐作品咧，我都要承认就系对我个影响系几大嘅，即我因为我去最初听广东歌嘅时候咧。我的而且確係聽佢哋 ，Twins 咧就係、 是、冇錯， 因為今日又收到新嘅派台歌《小小女人》啦， 嗯嗯， 係啦，但係你話對於你嗰個影響 大係在於 嗰個影響就係、是、嗱，因為 twins 係、哎、我咁樣講出嚟個年 暴露年紀 好衰， 唔緊要啦，係人都知你30歲啦。 twins 冇介意，因為佢哋都仲好好 young 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出道嘅時候，我大概就係升中學嘅階段啦。咁嗰陣時其實未識聽廣東歌嘅，嗰陣時直頭都未聽歌嘅年紀嚟嘅、嗯，即係頂籠都係會聽下兒歌咯， 哦、 即係你會知道嗰啲。 兒歌金曲頒獎典禮。 係啦係啦，即係 I Love Pokemon 咁嗰啲你會識啦。咁去到真係所謂叫做流行曲咧，其實我嘅啟蒙係嚟自 Twins 嘅，我都唔係好記得點解當時我會好中意 Twins。其中我記得有兩個原因比較深刻，第一就係嗰陣時電視機搭巴士。會有嗰啲 road show 嗰啲電視機噶嘛？ 係啊， 咁嗰陣時 road show 係成日播，咁、哦、所以播到我就開始都認得呢兩個女仔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其次就係嗰陣時咧，禮拜六定禮拜日朝頭早咧，呢、這個英文台咧係會播呢個 Viva Club Disney。定係啦，好似係 嘅呢個 係即係嗱，有 Angelababy 啦，同埋陳偉霆做個主持嘅， 係、哦、星期六朝早做㗎， 係啦係啦係啦， 迪士尼播卡通片之前咁樣㗎嘛。 當時咧 ，Twins 啱啱出道，應該頭一兩年咧，佢哋係唱過其中一首歌咧，就係、是、唱俾嗰只Disney 有一隻白色嘅貓貓，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已經係啦，即係總之有一隻歌係放嗰只白色嘅貓貓嘅，係啦咁。跟住，然後因為嗰陣時候成日睇啦，咁耳濡目染之下咧，我就突然有一個位置就開始好喜歡。咁、 哦、 跟住加上嗰啲啱啱嗰啲年紀咧，同翻學校同啲同學仔講咩啫？咁講都係講呢啲啦，講個明星、講個偶像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變相又會覺得啊，好似呢個成為咗同朋友之間一個橋梁喎、哦，咁 去傾啊嘛， 係啦，咁就越嚟越喜歡咯。 嗰陣時你啱啱講嘅嗰啲渠道，其中一個譬如電視台咁樣都係啦，電視台佢哋會播佢嗰啲 music video， 因為以前我哋未有得上 YouTube 睇噶嘛， 係啊， 咁電視台會有MV 睇， 冇錯， 可能佢就會就翻即係佢打嗰個市場嗰、那個時間咁，咁就會有機會睇到，跟住嗰陣時 hit。即係嗰段唔係就係 Twins 㗎，嗰段時間流行曲，我哋學校音樂堂嘅老師係會俾一個木桐笛嘅譜我哋去吹嘅，去學㗎、 哦， 即係唔係學嗰啲唔係馬里奧隻燒綿羊係 一定會啦， 基本跟住就會有學過《戀愛大過天》啦，有學過《再見我的初戀》啦， 哇幸福啊！ 系啦，即系由呢啲去俾我哋去，即系容易啲有兴趣啊！对于学生， 如果喺以前嘅木桐笛嗰啲堂咧，应该吹到劲难听，因为知道木桐笛几难吹噶， 嘟嘟嘟嘟嘟， 仲要走音啦，唔啱拍子咁样。 咁已经有咁有一样你讲得好啱，就系、是、同学之间话题。咁喺嗰段时间，一个二人女子组合出现嘅话。我啲男仔小學生初中咁，你梗係會討論鍾意邊個多啲。其實個狀態同而家嘅 Mirror 係 好似 嘅，好似嘅，就係、是、有十二個男仔企到出嚟嘅時候，各有 fans 用等，咁大家亦都會討論自己點解喜歡嗰一位成員咁樣樣。 我想講多一樣嘢咧，突然你講起呢個話題，我就好想繼續暴露年齡啦咁樣，就係咧。我哋以前嗰啲電話咧，咪入鈴聲係 MIDI 鈴聲嚟噶嘛，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開心，而家好開心啦，成隻歌 download 落去咁樣啦。以前係要用嗰、那個 keyboard 讀一二三四咁讀出嚟噶嘛。 而 啲 yes 卡後面會有埋噶嘛，請輸入乜乜乜乜乜咁樣。 當時點解我會想擁有我第一部手提電話咧？就唔係為咗真係愛嚟打電話嘅，係為咗 聽個 MIDI 啊， 入 Twins 嘅。铃声落部电话度，跟住可以威威俾啲同学睇。 但个铃声唔系系接驳铃声，即是话人哋打入人哋听到噶嘛？ 唔系，系人哋打俾我，我 响 机会听到。 哦，即系两种声系。 系啊，是即系人哋打嚟接驳嗰啲咧，又再后期少少要俾钱添嘅。 哦， 系啦，咁我都曾经使过嗰啲钱嘅，好老实讲过佢。 系 咁样咯，咁而我嗰个痴迷程度系去到点咧？我絕對係有資格或者係粉絲，因為嗰陣時咧，啱啱初中咧，咪好多測驗考試噶嘛。我好記得有一次就係我喺考試嘅前一晚，即係第二日係第二朝要考試噶嚇。前一晚我阿媽無啦啦話：，見你考試好似咁大壓力咁樣，我帶你出街食下飯啦咁樣。跟住然後佢又唔講去邊。一路搭车搭车， 系 去咗红馆 吓。 当时系开紧 Twins 嘅红馆演唱会， 佢买飞啊？ 佢買咗飛，然後我入咗去紅館睇我人生第一個自己偶像嘅演唱會。跟住第二朝翻到去考試，我同啲同學講點啊？你琴晚温書 温成點啊？ 温成點啊？我琴晚去咗睇 Twins。你明唔明嗰、那個感覺係幾咁開心啊！ 你阿媽好犀利，搞到你而家都用呢套路氹你老婆、啊。 係嘅，我的確係要好佩服我媽媽嘅，真係嗰一下係令我記一世嘅。 嗯， 咁樣咯。咁當然我亦都深信學你話齋，其實所謂我哋嗰個年代嘅偶像，到而家出現咗 Mira， 即係再新啲啦。你話個本質上有冇唔同？其實。有好多嘢都係好 common 嘅，即係有好多嘢 common 嘅位置就係點解所誒、哎、好似好衰，成日分所謂偶唔偶像咁樣。但係有一樣嘢就係偶像真係一個年紀嘅人佢哋溝通嘅橋梁咯。咁而家再犀利啲啦，而家你會見到唔係淨係講緊中學生攞偶像嚟做溝通橋梁，而家係可以隔一代咧，即係啲媽媽級同啲仔仔女女級。用呢一个嚟一齐去追星，成为一个桥梁，咁我觉得好犀利嘅呢件事。 唔止系有血缘关系嘅人嘅沟通桥梁啊， 嗯， 直头系啊，即系咪睇 Mira 啦嘛， 嗯， 我妈咪嘅朋友， 嗯， 嘅秘书啊，我搭到呢条咁嘅桥梁 嘅朋友 嘅秘 书， 因为 都好远啊， 因为我妈咪嘅朋友，嗰、那个朋友有时会上嚟屋企会见开面嘅， 系， 咁佢个秘书系好中意。咁跟住，但我冇直接同呢個秘書有溝通嘅，咁但係就話，哦，佢睇唔到，但係佢好想睇翻嗰日現場有冇啲相啊，咁樣樣。咁於是乎就因為咁樣搭通咗條橋梁，咁我揀咗啲自己即係影嘅相，咁就咁樣同佢分享啦。咁即係嗰個搭通係可以去到一個你從來唔認識嘅人，就係因為一個咁樣嘅話題，跟住就 connect 咗。 哦，好厲害啊！ 勁啊！ 你哋会讲啲咩啊？我好想知 道。冇直接沟通嘅、 哦 okay ， 但你就即系你就 connect 咗一个咁嘅人咯，就 through 呢、 哦、 一样嘢。 OK。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是、你话即系我哋啱啱讲起就系新世代嘅偶像同我哋年代嘅偶像，你话系咪完全冇分别？我又觉得唔系嘅。 嗯。 即系例如我哋音乐节目啦，我哋讲音乐咁样，即系以前嘅一啲咁样嘅偶像团体咧，去单飞去 solo 咧，系好难嘅事嚟嘅、嗯，即系亦都系一件几大胆嘅事。即系你谂下，好老实讲，以前嘅组合你要单飞出嚟而成功嘅，其实唔系话好多嘅啫嘛。Even 我哋讲紧今日 Twins 啦，去讲 Twins 啦，其实佢哋去单独出作品咧，都已经系好后期。即隔咗可能六七年之後嘅事情啦，咁但我哋而家見到嘅 Mira 就係佢可以頭兩年、 嗯、 已經你見到有咁多嘅 solo 作品出嚟，然後每一個都會有一啲佢哋屬於佢哋 style 好顯得出佢哋風格嘅一啲作品咧，例如見到阿 Joy 會係行一啲好行好 rock 嘅作品啦， 難度高啲嘅， 難度高啲噶啦，咁即佢哋都會各有特色。咁呢一個我又覺得係。新世代一班偶像，我觉得环境条件上俾佢哋一个幸福嘅条件嘅。以前就我谂资源上或者各方面冇咁容易可以 solo 到啦。 冇得摊分咯，以前可能 系啊， 系啊，即系有咁样。咁所以呢一套出咗新嘅歌，亦都即系个 MV， 我见到都下面有啲人嘅留言，亦都有讲到啊，里边其实就蕴藏咗佢可能过二十年唔同作品一啲嘅即系画面上面嘅呈现咁样啦。咁、所以今日收到呢一首 Twins 嘅《小小女人》二十周年嘅新派台作品咧， 好开心啊！ 或美梦未成真，光阴总有些步行。曾为理想不忿，对爱情亦过于上心。让岁月逐年重温，坐在过山车看人生。从高峰一刻不免瞬间下沉，而好风景已留住在我心。一年又过去，小小女人死不去，抹走我泪水。未来万岁，爱不 开心压衰你允许我有我安睡，再不似傻女从前微笑似负累，要放手才能走下去，从无惧脚踏地雷世间惊险却仍可英勇面对。庆幸有些不便之感，仍多么感激见过每位老人，陪当天的我甜蜜话痛心。廿年又过去，这些女人洗不去抹走我泪水，未来万岁开不开心那需你允许我有我安睡，再不是傻女 首播之后我们就播一首歌啦，但今天我们刚才都讲到有即是现在听这首 Twins 啊，今天也有现在的偶像团体，刚才讲到一个 point, 都是很啱的，即是现在那种的玩法也都不一样，即都有自己即单曲出的一些歌啊这样。 没错，新旧世代的碰撞我们看得到是真的啊。 所以啊，我今天好想即系播完 Twins 之后咧，拣另一只系而家嘅偶像团体啦。 嗯， 但系我即系有一样轻轻讲就系，即系组合同埋乐队就真系唔同。即系可能有时你见啲奖项佢哋会摆埋一齐，但其实个概念真系唔一样。 系， 咁而家呢个就真系一啲叫做团体组合嘅东西嚟嘅，系啦。咁我系拣咧 Mira 里边其中一位成员嘅歌咧，系啦，佢自己。我覺得呢個曲風都同佢之前一啲慢歌抒情唔一樣，但我哋都幾中意嘅，有 Ian 陳卓賢嘅呢一首 DWBF。 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細雨，做你養分醖釀這相遇。是最无我中挡结缘，于深海里抵挡一切相处，若是没原因恐怕只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着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天光天暗，你等于我悲伤兴奋，是震撼，是确恨，教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底蕴，已早给你，不要再等。Hey, yeah, yeah, don't wanna be friends。抱歉，我要话你知，你令我创作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无达意。如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劳碌和烦忧，不要跟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天分，是震撼，是确恨。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同意将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吸引非本地培训香港永久居民医生回港执业。法案星期五刊宪，下个月二号提交立法会。政府建議成立法定的特別註冊委員會，訂定非本地醫學院頒授的認可醫學資格名單。委員會制定名單之後，將會直接交予由衛生署署長出任的醫生註冊主任公布。有關名單將會每三年檢討一次，預計名單上認可醫學資格數目不會超過100個。對於政府計劃建議的新途徑，讓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無需通過執業資格試，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新加坡和澳洲等國家都不會以單一考試形式評核醫生資格，或者考到試就代表達到一定水平。前年的十一國慶日遊行案，民陣召集人陳浩桓、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等十名被告承認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區域法院法官接納控方申請，反對六名被告繼續保釋。六名被告：陳浩桓、何俊仁、楊森、吳文遠、善仲佳和蔡耀昌被法庭撤銷原有保釋，即時還押。案中有四名被告正是因其他案件服刑，包括李卓仁、梁国雄、黎智英和何秀兰。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一听取求情，下星期五判刑。同案之中，陈浩桓、李卓仁、梁国雄、何俊仁承认煽惑他人明知而非法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吴云阳和蔡耀昌亦都承认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禁止内阁官员公开谈论南海议题，但是强调并非意味在捍卫主权方面有所动摇。杜特尔特在电视讲话之中发出这项命令，表明官员只可以在内阁讨论有关议题。他後來澄清，有關命令不應該解讀為菲律賓示弱，強調必須繼續海上巡邏，保障和捍衛國家利益。菲律賓和中國就南海的主權爭議三月起升級，菲方多次要求中方撤走幾百艘相信由中國海上民兵控制的船隻，指船隻駛入菲律賓專屬經濟區。菲律賓外長洛欽早前更加以包含粗口的字句抗議。中國外交部多次強調，中方漁船在相關海域作業避風合理合法，希望菲方人士發表言論時符合基本禮儀和身份。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多车，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了。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排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的支路都分别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去到新楼街，渡船街过海塞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咁啊窝打路道嘅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近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港岛就湾仔半山司徒拔道一带多车啦，司徒拔道落山咁啊，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港安医院段咧，现时都好繁忙噶。而黄泥涌峡道大坑道回旋处去司徒拔道方向咧，现时都系多车。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法国国际学校木球会嗰度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九龙方面咧，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道九龙塘段啊，近住约道一带多车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现时都多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附近。观塘嘅秀茂坪道因为有工程啊，秀茂坪道西行线近住晓光街部分慢线封闭嘅，经过时间小心啲啦，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80%噶。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系专俾收到相关法定命令而又未遵办嘅楼宇业主噶。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暂时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因我，生活因我。 波成啊，你觉得你而家生活算唔算正常啊？ 啊，原来你呢个问题都几难答噶，因为首先你要定义乜嘢叫做正常呢？咁如果每日开心过得满足就叫正常嘅话，我应该都仲有一段距离。 不正常怎惯常？当呼喊声凄切响亮。谁太崩溃土壤，在杀羊的战场，当放胆比去求献强，刚巧谁醉酿，听到你 灵魂睡开那声响，和悲伤紧紧的抱拥，重温一千种的刺痛，惶恐自若中脆弱想失控，和悲伤好好的抱拥，重复练习忍痛，为知道眼泪可以是很重。 金明哲谭杏南有新的派台作品，填词嘅有郑敏，有呢首叫做《悲伤的一千种练习》。 当我能出了神，当思绪通通叫伤痕，残缺得很过分，一个人铺满尘，栖身这乱世的不幸，这掌纹多深，似注定是痛苦太逼真，和悲伤紧紧的抱拥，重温一千种的刺痛，惶恐自若中脆弱想失控，和悲伤好好的抱拥，重复练习心痛，为知道眼泪可以是很重， 一路以来经历了很多，令到创作人都开始转了方向，由以往可能一味只是讲话正能量向前冲加油，去到现在会讲学识接受面对自己的悲伤。 你想见他，想见他，没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浩劫记忆纵使可怕，你拼命压住它，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的，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给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求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浅笑激愤不必去治疗，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哀伤好过烦恼无算了，你想叹息请叹息，难免的彷徨愤怒忐忑，不要压抑，至少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息，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但不将心里绕过，无事哭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 蔚蓝派台作品 It's OK to be sad。 灵感来自于他身边朋友家人的离世创作的。 上半生亲历也像爱人共你相衬，自我心天天竭尽，你能与气也相衬，洗不走那烙印太近，想痛到也是种温，还能成我指引似若人，想把他一生愿为我花，是你吗？余生容让我自我想化，容让我任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学会表达，能学会抉择，容让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够抒发，是你吗？随地也不必惊怕，多得你一千次以能量给转化。 听下吴林峰的派台作品，当有两位女星不分别有 Catherine 同埋 Heidi。 下半生应该要你爱人似你也相衬，祝福你多么应允，在泪光中浸 仍能成我牵引似梦幻，容我自我想法，容让我任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学会表达，能学会抉择，容让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够抒发，是你吗？随地也不惊怕，容让我自我想法，容让我任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学会表达，能在爱出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够抒发，是你吗？随地也不必惊诧， 风嘅大半生爱人， 大半生亲历太像爱人，一生可恨。 你的心中，我永远这样年幼，然而成长里，我太期盼自由。年年月月，各种哀乐渐渗透，再回头一看，你眼里满担忧。Oh, I'm sorry， 犯着规则太多。当然担心我会摔倒，哭泣对我。Sorry， 但是不甘更多，不甘于欺压里陷入泥泞的我，曾光魔创心指引我善良，何用怯懦？

生活的蜕变，祈求站在世界的终端相拥抱，还能遇上，还能再对话。若到那天地球还未塌下，尚能期待某种几多人不舍那离开的，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讲旅事又如何避免，留低的与重生的也在这边，即使费时一点，即使快乐不轻易，最后仍可遇见。不多九百日了，还是这样怀念，说过在那一边见，来待我出现。你继续沿途历险，我继续寻求幸福了那一天。 See All Star 这首留下来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的，如果放在亲人的关系上面又是怎样呢？人的一生有限，去到最尾你记得多少大家的回忆呢？ 吹过蜡烛加一岁，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原定价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同居，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暴力喜欢从没过期，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天地暗哑，涂添色彩创传奇，想象再多别怕花力气，真真有力好奇，不生也记得。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吴若希的只想你记得。 创办人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有限公司股份和三间公司财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是按法律采取行动，不会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今年参与六四集会和叫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会不会违反港区国安法，林郑月娥说公众集会有一套制度决定是否合法。 不能够随便以一个情景回答，如果要他评论是否合法是强人所难。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周本港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就是在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阻路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重复一次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坏车，慢线封闭咗噶，龙尾已经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都排到过了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的北行线现在是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土地审裁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收费广场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繁忙，龙尾小辉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道车多繁忙噶，龙尾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过了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咧，车龙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乡兆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我想到申请做什么电台节目啦。 咁你填咗申请表未呀？ 啊，申请表格系点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咗要有桥，仲要识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13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埋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嘅预算表 就系咁，填填下又填填下。 填表有困难，打嚟揾我哋。 23312334，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及。死线唔等你。 当建筑物嘅屋顶出事嗰阵，喺下面嘅人系相当危险。例如喺美国嘅密尔沃基棒球场，兴建中嘅活动上盖就严重出事， 听闻好似爆炸咁啊！黑机人人都鸡飞狗走。 而喺康涅狄格州就有个体育馆嘅天花冧咗落嚟。 唔系啊嘛？ 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热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在港铁上车之后要点做？ 等我答，等我答。 答啦， 抢个位坐咯，礼物啦，唔该。 大错特错，仲要礼物，系都留俾二台嘅听众啦。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 《美联 Hong Kong》。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麦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个名简约成咁，我就睇下你送句咩俾佢。 呢句嘢要啲时间，叠真啲，听住咯。 JB yourself， 等我慢慢叠清楚呢个 JB 先。 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咧系有 JB 嘅，欢迎你。我见你揞晒面， 佢笑嗰嗰、那个笑咧，我唔知佢系觉得呢一句嘢好尴尬啊，犀 利咁都谂到，犀利。 好难啊，你知唔知啊？平时我哋要写中文字咧，即系食落去，跟住谂咗好耐，即系 JB 可以点样样咧？咁我哋先将呢个礼物阿斌就 礼物先生俾阿 JB 先， 可以即刻打开嚟睇下，就将头先嗰句嘢我哋写咗出嚟。 因为我哋停留咗好耐喺个 J 嗰度，我哋好想用个 J 度食到落去，但系最后都系难嘅。 系啊，食个 J 字嗰啲都出唔到街，咁所以我哋唯有喺个 B 字嗰度都取其即 B 啊。 好正喎 ，JB yourself 咁。 呢啲叫咩话？ 呢我哋叫做卷轴咯，就 喺个卷轴上面写英文好有 feel 啊。系啊，我哋监制佢都有练字，除咗中。文之外书法，佢英文嘅书法都识啲嘅。 Cool, thank you, thank you。 同埋咧，阿波盛，你话 JB yourself 咧，即系除咗 be yourself 呢一样嘢之外，其实整个 JB yourself 系可以完整地解得通嘅。 就 是、 just be yourself， yeah， yeah 。我哋好似好夹硬咁样嚟咁样。咁我哋就觉得即系 just be yourself 呢一样嘢 ，seems 系喺做音乐上面都非常之紧要，即系点样能够做到。自己去讲到自己嘅 message 咁，咁你嘅音乐上面一路以嚟走来，我谂呢一个系都一个好 key 嘅一个方向系嘛？ 嗯哼，我好多作品啦，甚至付出咗嘅作品啦，都系围绕住我自己生活去攞灵感啦。因为呢样嘢自己先系最有情绪、最有力量去自己令到自己有嘢想讲咯。即系譬如我有首叫《朝贡》啦，系讲一啲我觉得我遇到好多为咗品牌而冇咗自己真系自己中意嘅嘢嘅人啦，即系我系写系写系我遇到啲咁嘅人， 系 都系呢一个都系啲 lifestyle 嘅嘢咯，围绕住都系，或者点解咁肥啊？都系讲自己自嘲自己嘅一啲事情咯。都系位于自己嘅 lifestyle。 咁、首先呢一次终于因为派咗得个等，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同 JB 倾偈啦。嗰样嘢就得意啦，因为点解咧？就系点解之前 JB 比较会少啲出现喺电台，而今次可以我哋大家可以坐埋倾到偈，就系得个等喺电台嘅架构底下，佢系可以播到出界嘅。 系啦。 咁嗱喺呢一个架构会唔会即系有时都会谂翻转头啊？点解我要特登去做一首歌？派去电台，我仲要去跟到佢啲所谓嘅一啲广播上嘅规范，而去做一个作品，会唔会反而对你嚟讲系一个啊，都会谂翻转头，好似唔系嗰样嘢嚟嘅？ 我开头会有呢个諗法嘅，但係我觉得最后其实反而最后局限自己嗰个系自己囉、因为我如果我遇到一啲咁嘅 rules， 我唔做音乐反而好似系自己局限自己多过系个 rules 局限自己囉。因为其实去到最后都系音乐咋嘛。同埋我自己对自己嘅作品有对得住自己的作品同埋要求嘅。如果我系 feel 到我系纯粹想 fit in 呢个架构去出歌嘅话，我系唔会出嘅。 OK。 系。如果我跟住呢个架构，我一定系要做到我自己满意，自己觉得好听，我先会去做咯。系，而唔系哦，喂，跟住佢呢个玩法做，好似可以多啲嘢翻嚟，咁我就、就写首诶啱到佢哋口味嘅，咁就去啦。咁我唔系咁咯。 OK， 咁但系如果比在 JB 你身上，可能假设你往后写嘅作品，可能有一啲未必系完全可以 fit in 到落呢一个rules 底下，你会唔会觉得剪一个 clean version 出嚟都 可以試， 都可能会试下呢？ 我有想过，但是我自己就麻麻地的。因为这个是我的第一感嘛，我写首歌的第一感是有不出得街的字在里面的话、我就不想再改了。是的是的。反而我觉得是为什么你们不试下 fit in 我的音乐 啱啊，是应该。 既然外国都是这样的。还有那些所谓的不出得街的字都唔係聽唔到㗎，都係你寫信生活都會聽到㗎。 係冇錯， 因為而家做音樂，你可以發布嘅平台都好多啦。 係， 所以咁我點解要為咗呢件事去 fit 去搞自己作品呢？係咪先？ 係咯。咁而且又覺得係即係 be yourself， 即係 be 自己嗰一樣嘢。喺我唔知係咪其實睇。譬如即系 hip hop 嘅世界，特别即系譬如 rapper 去做音乐去表达自己嘅时候，揾自己呢一个 topic， 其实都系一路以嚟都系一个几深奥或者长期都系寻找紧嘅东西嚟嘅。 系噶，喺艺术嘅世界啦，唔单止喺hip hop 嘅世界啊，系艺术嘅世界，因为我哋玩音乐玩艺术嘅，你如果你冇自己嘅话，其实。你唱我首歌一样嘅啫，佢唱我首歌一样嘅，同一个文字，同一个编曲，咁点解要揾你唱先？咁系因为你有自己嘅一啲独特处，即系譬如你有曾经努力过你对于音乐嘅知识啊，或者你曾经努力过你嘅声系点啊，即系你每个人都有唔同嘅自己嘅嘢咯，所以唔系净系 hip hop 咯，我觉得。但 hip hop 会 focus 啲咯，因为 hip hop 就见到啲冇乜自己嘅人，又好似好有自己嗰啲系好想点醒佢噶嘛。 系，但系喺香港，我哋讲下呢个 hip hop 嘅圈子或者文化入边，即系 JB 喺 Greytone 嘅厂牌啦。本身 Greytone 可能唔系单纯净系一个玩 hip hop 嘅厂牌，佢有好多类型嘅唔同嘅音乐嘅。咁但系即系香港都会有好多其他嘅厂牌系做紧 hip hop 音乐。但系喺呢一个大环境底下咧，你会唔会觉得香港玩 hip hop 嗰个圈子？其实都几和谐嘅，因为喺其他地方你会见到玩 hip hop 嘅人咧系好多 beef 啦，你会 diss 我，我有 diss 翻你啦。但系香港好少会将呢啲嘢摆到好上台面嘅。你觉得喺香港呢一个嘅文化底下，嗰个气氛系咪算系和谐啲咧？你自己感觉？ 有和谐有唔和谐啦，虽然咁好似好废，但系因为个圈子太细啦，就算佢哋有 beef 有唔和谐，你都未必见到啦。个圈子细到咁，但系我接触喺呢个 hip hop 圈子喺香港里边，暂时都 peace 嘅，都唔即系就算我认知嘅有 beef 嘅都好，都即系。可能大家出一手，大家喺對埋一排，人冇咗噶啦。 系 即系唔系去到喂，我同你永遠都唔啱噶，你行開啦。即系可能我見唔到啦，系啦。但系就正如你所講，未必搬到去前面嘅時候，咁可能都算叫做和諧嘅。即系咪要大家見到所有嘢發生先叫唔和諧咧？系入邊一定有嘢發生嘅，同埋。我都唔可以代表成個圈子去講，話係咪和諧定唔和諧。So far 我自己親身喺入面經歷嘅嘢都算和諧嘅。 講翻去 be yourself 呢一個 topic 上邊啦，喺 hip hop 嘅作品入邊有好多唔同嘅題材嘅，即係可能有一啲即係例如外國都會有啲興就係、是、我要好炫富嘅話係點樣樣嘅，即係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嘅 hip hop 作品係可能代表到喺香港 hip hop 圈子入邊某一個範疇或者某一個態度嘅？ 我覺得我代表到㗎，但係。好似戴緊頭盔添咁樣講，我覺得唔係每首作品我都係 hip hop 做出發點嘅，因為我係會用音樂做出發點，所以如果你要 judge 我 hip hop， 我一定唔會諗啦，我諗我就唔係啦。第一，第二就係我好多歌都係用音樂做出發點咯，所以如果你要 judge 嘅話，唔係我每一首歌咯。我覺得如果你係真係你，我寫咗首可能。好 old school 嘅 hip hop， 但我可能寫咗首好 new school 嘅，可能係比較 dance hall 非洲感啲，可能火機咁樣。咁你唔會，你 judge 我，你俾個火機佢聽，你咁都叫 hip hop？ 即係如果我俾首好 real 嘅 boom bap 俾你聽咧，咁你又係喎。即係每個人都出發點唔同喎，所以如果你要了解一個人，你可以宏觀啲去了解咯。同埋一個人 hip hop， 你甚至乎要了解埋佢生活接觸啲乜嘢添。因為我唔認同話你出咗首幾首 rap 歌，玩下押韻就係、是、好似好 hip hop 或者係一個 rapper 嘅一件事啊。係成個生活咯，或者一個人嘅態度咯，好似你話齋。 OK， 咁音樂令到你著迷咧，即係唔淨係 hip hop， 即係啱啱又講音樂出發咁。其實一個嘢令到你好著迷，個起源可能你諗翻係真係幾時開始可以令到。 都好清楚，我係好受我屋企人影響嘅，因為我爸爸本身係鼓手嚟嘅，咁我係音樂養大嘅僆仔嚟嘅，即係我爸爸喺70年代喺菲律賓打 band 啊，跟住最後因為80年代之後咧，香港好多樂師都係菲律賓人嚟嘅，即係無論你演唱會啊，或者嗰陣時好豐盛嘅 club 同 bar 嘅 live band 啊，都全部好多都係菲律賓人嚟。咁嗰陣時就爸爸就嚟咗香港度做，跟住咁就接埋我媽咪，咁我喺度出世啦。我係嗰啲我唔驚屋企自己播歌太大聲嘈住屋企人嗰啲，我屋企人本身都已經播歌好 大聲啦，已經 佢播好大聲，跟住喺度打掃嘈我瞓覺嗰啲，即係咯，同埋冇音樂我生活唔到，即係我爸爸養大我哋嘅方法就係因為音樂，所以我知道自己。中意呢件事嘅原因系点？ 咁爸爸嘅即系佢做鼓手，特别即系佢嗰种音乐分途嚟，佢系 mainly 会玩 jazz 同 funk， 系 ，which is 呢样呢 jazz 同 funk 呢两样系 hip hop 嘅原始祖嚟嘅， 系， 再加埋 reggae、afro 嗰边啦， 系 咯 ，which is 我都觉得好，我自己都。幾開心受屋企人影響呢件事， 咁由佢哋影響你，再去到你自己去創作自己，應該都係關跳舞。 跳舞啦，係啦，係啦。一嚟咁，我由細到大，因為屋企人有自己，我覺得我自己一定嘅音樂感啦。跟住就打讀書一直都係打籃球，跟住因為自己有懶學樂器啦，即係好難嘅，跟住又唔知點樣，但係知道自己好鍾意音樂嘅，跟住就打平時打完波呢，喺東涌住嗰條村嗰度都會有啲人喺街度跳舞，咁我打到熄燈，咁去到買個宵夜，咁就坐喺度睇人跳舞啦，跟住見到個中學同學識佢哋，咁我去喂你係咪識佢哋，可唔可以介紹佢哋一齊玩啊，咁就開始咗跳舞啦，咁樣啦，咁就跳跳下都keep 到而家 keep 住又跳，跳咗11年。 嚇！但係而家就係咪少啲參加比賽？以前就多啲。 我有一段早半年我好少啊，而家玩翻多啲。而家玩翻多啲。 你記唔記得自己咧第一次去親手寫一個hip hop 作品嘅 demo， 或者可能係未必係你最初推出街大家見到嗰啲，而係大家可能你自己細細個想嘗試去接觸呢樣嘢嘅時候寫嘅時候係。是怎样的一个作品来的，记不记得？ 真的写给女朋友的。 是不是 move on 的那一 只？都是那些。因为小时候什么你会令到你感觉最大呢，就是都是小时候的 puppy love 那些东西。然后令到自己最大的动力，很想那种感觉是我讲都讲不到我想讲什么东西，我唯有写下来看看，再加上音乐的力量去 抒發自己 嘅。係係。咁你會發現自己去寫一啲歌嘅歌詞啊，一啲 rap 詞嘅時候，咦，原來自己都所謂有天分啦，或者誒，我幾容易寫到一啲都幾有旋律或者押韻嘅嘢咁樣。 嗰陣時又唔係覺得自己好有天分，我純粹寫完之後。都有人聽下嘅，但係我又冇話好 focus， 因為嗰陣時主要想 focus 跳舞多啲啦，係、 啊、 因為想衝跳舞多啲。 係 第一同埋第二好搞笑嘅，喺個跳舞圈子裏面咧，好多人會笑你咯。 點解？ 唔知啊，佢哋覺得。你舞都未跳好，你后屘蛇歌啫，好多事嘅呢个。 但系两样嘢系冇关联噶， 系嘛？ 系啊，咁我就有少少打击，咁我咪 focus 跳舞咯。 系 系都冇乜太多身边嘅朋友支持嗰阵时。咁你睇到 Puppy Love， 咁你都系俾靓仔听嘅啫， 攞共鸣感咁样。 系咯。 咁但系跟住去到而家，可能系即跳舞同埋音乐就 focus 喺即音乐啊、写歌嗰啲。咁咪去到一个咩嘅状态之下，已 shift 咗咯？由以前就跳舞比重多啲， 之后出嚟 keep 住做嘢啦，咁我 keep 住跳舞啦，跟住都有写下歌嘅，即系跳舞跳到某一个位咁样，有啲樽颈或者可能自己可能人有啲某啲比賽咁樣，想自己唞一唞喎，咁樣咪揾其他嘢玩咯，係啊，即係擺低咗嘅，跟住之後就攞翻出嚟寫，又好似 OK 咁樣又 keep 住做咯， 係 嗰陣時都係自己喺屋企自己錄啊，用啲好廢嗰啲麥啊，跟住攞電話拍個 MV 仔咁樣自己 cut 咁。 而家有冇聽翻以前自己嗰啲？ 都有噶， 因为我见有啲乐迷都话想，譬如 move on 咁样，虽然好耐以前写，但我想叫你 remake 翻一只而家 move on 难啲嘅其他啦 因为我搵到听翻嗰阵时个通都 好尴尬。 除咗 move on 之外，即系会唔会即系再听翻以前嘅作品，就系、是、啊，如果可以俾一个机会自己再写一次，系真系会咁样做咧？ 四五年前嗰啲作品都可以整靓佢嘅，我觉得，因为佢讲紧啲嘢都到而家拎翻出嚟讲，都好似都仲系嗰件事咁。 咁如果而家去整，你有冇发现自己喺即系 skills 上面或者一啲谂法上面等等，而家同即系三四年前嗰阵时嘅自己， 差好远， 即系唔同个位，你觉得会系 个美感，自己个人对音乐个美感都唔同咗啦。即系我觉得而家要求比之。即係直情覺得聽以前啲歌係爭啲咁樣咯， 呢個係因為接觸多咗唔同音樂人， 你擴闊咗自己嗰個視野啦，同埋你聽得多咗，咁你一定係想進步噶嘛，咁呢個美感一定係提高咗。 Yeah， what？Stop hating, what's different? Stop hating, and I'm not playing. And stop hating, what's different? Yeah, stop hating, what's different? Stop hating, what's different? Stop hating, and I'm not playing. And stop hating, what's different? Yeah, out of a dealing with you, man. You just killing my mood, man. Why you have to be rude? We don't even know how to groove, man. Yeah, I'ma be a hero. Yeah, I'm a Filipino. I gave it, I did it, I killed him all, but.I don't care if he knows, yeah 唔知你乜嘢目的喺我作品搵緊空隙到你搵到空位嘅时候 ooh yeah 键盘攻击我意念好清晰我不动我声色你不懂不认识用不同嘅形式去不停地抨击我得到嘅成绩我风格不清晰我揸得不清晰我停俾我回气我明俾你回避坐定俾你回记过程俾我回味 Ooh, stop hating, it's different, man You talk too much, but listen And this song for you, it's a lesson, man So peace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Stop hating, it's different, yeah Yeah, yeah, stop hating, it's different, yeah Yeah, 我为情为美你为名为利你只想捍卫利益凭咩批评我哋到底听完我未理绝对唔系被逼 Yeah, stop hating, it's differentStop hating, what's different? Stop hating, and I'm not playing. And stop hating, what's different? Yeah, stop hating, what's different? Stop hating, it's different. Stop hating, and I'm not playing. And stop hating, it's different. Yeah, 天生天养我做我天使，真颜色我要继续展示。你很忐忑，因为为了钱字，所以我识得你听乜都系贬义。最好笑同我计得数，喺度懒高调，但系未得到，你都未踏出你嘅第一步。You got no chill, man, you must go. 你哋太多太多管束。唔通我逐个逐个满足，眼见一个标靶，冷气潇洒，明知丢架，摆个超架，俾个吊带，一逐个逐，突然间有好多专家。You say you've been real, but I can't feel ya. We're just different. That's why we're all beautiful. You feel me? 听到 JB 嘅作品叫做 Differen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作为全港公务员薪酬调整参考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公布，高层公务员薪酬趋势总指标是-1%，中层是-0.49%，低层是-0.48%。在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是-2.04%，中层是-0.54%，低层是-0.68%。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话，正系详细研究薪酬趋势调查报告，会在下个星期三举行的会议审核和考虑确认调查结果，其后向政府提交调查结果。保安局上个星期五根据港区国安法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有限公司股份和三间公司财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是按法律采取行动，不会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今年参与六四集会同埋叫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会唔会违反港区国安法？林郑月娥话：公众集会有一套制度决定系咪合法，唔能够随便以一个情景回答。如果要佢评论系咪合法，系强人所难。在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影视城，有大批来自内地各省市的旅客观看歌舞剧和游览影视城。中国记者协会安排传媒到横店采访，东阳市政协副主席表示，今年策划了21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达到380亿元人民币，力争在3至5年之内再打造一个横店。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桂星星表示，透过横店影视基地作为窗口，让外界感受到中国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经济复苏发展，亦都打造为中国影视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样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观塘绕道一带的交通先啦。之前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面粉厂对开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走咗啊，不过都多车嘅。龙尾近住宏天广场。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面粉厂对开，因为之前有坏车事故啦，咁所以咧，虽然坏车走咗，而家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宏天广场。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铜锣环线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嘅龙尾去到铜锣环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啊，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 沙咀线嘅龙尾喺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喺虎山道、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喺电话机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林慧， 乜嘢事啊？白元浩， 见你整呢样整嗰样，做乜咁忙啊 ？DSE 就嚟考完，准备多啲活动俾啲考生轻松下啫。 你准备咁多嘢，佢哋咪仲忙过考试嗰阵？ 又系、啊， 最紧要俾佢哋考完试之后有一个放松心情嘅空间就得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大家放松心情， 听晨光第一线。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数过有我， 我哋松音乐嘉宾咧有 JB 啦，有你嘅呢一首派台作品叫《得个等》嘅，咁啊，我同阿斌咧开始就会先估下我哋听完呢首歌嘅一啲谂法，就交俾你揭晓我哋估得啱定唔啱咁样嘅。 嗱，我估嗰样嘢咧，因为我听一啲rap 嘅作品，我通常都真系比较会着重睇啲词嘅。咁今次《得个等》咧，入边你会见到啊 JB 写咗好多一啲 scenario 系好。打工仔日常生活嗰一種困苦啦，咁樣，我覺得呢段經歷係嚟自JB 喺正式入行去做音樂之前都有翻過一下一啲可能例如 sales 啊呢一方面嘅工嘅，咁而呢段呢啲經歷就係嗰陣時攞翻嚟做靈感嘅。 咁我想估嘅呢一首特別係因為係編曲嘅一班朋友，我想估嘅其實係因為嗰陣時上年年尾就玩個 WM Live 嘅時候，咁因為你嘅歌交俾佢哋 rearrange 之後，已覺得有 feel， 咁所以呢一隻歌喺編曲上面用嘅嗰種編排，就試下揾曬，即係譬如 Randy 啊、一丁啊佢哋，咁我覺得個緣分就嚟自於嗰次嘅 live 啦。咁啊，交俾你逐個揭曉啦。 咁我就嚟嗰個先啦、我就一半一半啦，因為我自己真係以前都我打工打咗好耐，咁嗰陣時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啦。咁但係呢首歌呢，其實最主要呢係寫我身邊嘅人多啲，因為我想代入佢哋嘅角色，我想感染下佢哋。其實打工仔嘅心態係絕對係啱啦，你講中咗啦，最主要係因為呢一段時間我好多朋友都好唔開心啊，佢哋冇工啦，俾人炒啦，跟住keep 住揾工啦，一個職位十幾個人揾爭啦，即係佢哋都好努力，我見到佢哋好努力，但係真係冇喎，好慘喎，我覺得即係我代入佢哋嘅角色去咁樣寫咯，同埋有啲係我哋以前我公司會做一個直播同啲 fans 咁樣傾下偈，咁我喺嗰一段時間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其實我 身邊啲陌生人係有啲咩唔開心啊？雖然今日講好似好衰，有啲咩唔開心啊？不過佢哋都好願意分享。咁我覺得入面講緊嘅嘢同我同都係啲 fans 嘅一啲心情狀態嚟嘅喺入邊，係咯，就唔係淨係得我咯，係啦，就我都會代入喺唔同嘅人身上。 明白。 咁有冇話嗰陣時一啲 fans 佢哋講過佢哋自己嘅 personal story 你即係呢刻你都仲記得佢嗰陣時？ 我覺得又記得有一個係幼稚園老師嚟嘅， 係 佢幼稚園老師啦。咁咁好多好多老師即係無論做咗好耐嘅，同埋啱啱入行嘅，佢哋。都冇公開，變咗係老手新手，大家一齊去搶職位， 一個職位， 好唔公平啊！即係我啱啱入嚟喎，即係我都想學下嘢啊！點解你咁樣，你唔俾機會我，之餘仲要大家喺度好似好 harsh 咁樣去 爭咧？ 去爭，我覺得，但係唔係，佢哋都係為生活啫喎，但係佢哋為生活啫，嚇好唔得啊！呢件事。幾有印象咯，其中一個係有啲就啲 fans 細個啲嘅就讀書讀到冇乜心情啦，已經即係都係開 zoom 咁樣，自己都集中唔到。 所以今次我覺得得個等呢個題材咧，係有一樣嘢幾特別，就係、是、其實我哋真係人生花好多時間都係等嘅，即係等外賣也好，等嘢食也好，等位也好，甚至乎等機會啦。即係我覺得人生有好多嘅時候都係等緊一個機會。咁但係 JB 你去翻自己嘅生活入邊，你有冇曾經一段時間都係？等得好辛苦。 我自己喺呢首歌里面我感觉最大嘅係可能係我哋站于 artist 嘅身份嚟讲，我哋好多 show 都不停咁样延期啦，甚至乎取消啦。即係自己个状态都好负面啦。我好啦，你哋搞唔到啦，我哋諗住自己搞啦个 show。咁既然冇人搞，我哋自己搞都搞唔到啦。係都佢会场都唔得，跟住 keep 住延期。即係推咗成年啦，譬如有啲比赛啊，即係关于 rap 嘅比赛啊都不停延期，咁其实佢哋都好惨喎。 Okay. 是啊，自己我又冇得睇 show， 我又想睇。我都係。係啦，唔係就係我啦，站住所有 artist 嘅身份嚟讲，尤其是我觉得音乐呢个文化好似再次喺香港又蓬勃起来，即係好似好多人住本身音乐都唔係啲咩嘢，而家我个个都喂音乐係It's a thing， 咁樣大家都好有要求啦，對呢樣嘢好似 ，which is 我覺得幾好嘅。 喺你嘅角度，你身邊見到一啲玩音樂嘅朋友喺呢幾年嘅時間，你有冇都發現到係即係好似啱啱講，即係大家越嚟越多，譬如後生嘅即係出嚟玩啊，或者那個 culture 開始有少少不一樣啊？你自己觀察到嘅又會係點樣樣嘅？ 我覺得係即係由啱啱開始出下 show 到而家再出 show 嗰個分別都大咗，即係唔會再咁拘緊咯。大家都好願意投入喺個氛圍裏面咯。記得我早期出 show 都係啲人企定喺度聽， 好怕醜咁樣。 怕醜，真係啱瞓醒。 係 就唔知係咪我自己好少睇好多演唱會啦？我唔知係咪香港一直以嚟嗰個習俗養到一班咁嘅人係咁樣聽歌啦，係啊，咁 which is 而家又唔同咗啦，個 vibe 就係你中到佢哋個 vibe， 佢哋真係同你俾曬 energy，即係你掉幾多 energy 出嚟，佢哋真係俾翻幾多 energy 你，咁樣大家去一齊 high， 係， 而家嗰個氛圍好咗好多。 咁喺做音乐嗰边，譬如身边可能你认识，譬如 Akiko 啊，即系 BMW， 佢哋一路玩，其实已经有自己个 crowd 等等呢、這个 系咯，呢、這个系互联网做出嚟嘅事嚟噶嘛，即系可能以前有大公司有佢自己嘅 network 可以帮你去到唔同嘅 platform， 而家细公司净系可以去到唔知咩 platform， 但系而家冇呢件事啊嘛，我冇公司我都可以同你去晒所有 platform 啦，咁能够响到多嘅就系好音乐咯。 但喺香港 hip hop 嗰個板塊，如果再要擴大啲嘅，即係想再多啲人去認識，或者甚至乎更多人去參與落去，其實算唔算多？而家多咗新血輸入咧，你接唔接觸到？ 好多好多好多，我接觸嘅可能每間中學都至少有一兩個 rapper 啦。 哦， 係 有㗎，有中學嘅校際嘅一啲 rap battle 㗎。哦，咁開心㗎，原來 有㗎，有㗎，有做緊㗎啦，係幾好㗎，我覺得。質素都幾高添， 可以繼續，如果 keep 到嘅話，之後個文化好好硬淨，同埋佢哋係 proud of 呢件事咯。第一，我係 rapper。 但其實作為一個 rapper， 你以自己個人嘅經歷，你覺得最重要要知道了解關於自己嘅嘢，會一個咩元素呢？ 我覺得最重要要了解自己嘅嘢，其實係自己想點。呢个系好紧要，你冇全部嘢都系你想随便啲嘅，你要系理想咯，唔系 hea 做咁样咯。即系我当我今日食咩，我唔知啊，是但啦。咁 OK 嘅，你知系自己是但，你食到啲咩服嘅，你都承受佢。即系最紧要系自己想点咯。就算你首歌冇人听，可能之后个 feedback 唔好嘅。但你要知道自己本身是想咁样，所以你有责任承受呢件事。但系唔好喺自己咩都唔知嘅情况底下做歌，根本自己都唔知道想点嘅时候，听众都唔知道想点。 嗯，咁又问翻JB， 即系呢个问题好似好大世界，但系由你去出发做一个 rapper 嘅时候，你当时嘅谂法系你初衷系想点？ 我想。用音乐去讲我想讲嘅嘢，最紧要系有嘢想讲，系即系有 message 带到俾人，即系唔系纯粹，即系咁押韵押韵押韵爆到，哇好多押韵啊，好劲啊，但系我冇咩 message 收到，系咩嚟噶呢个？ 系 即系我觉得呢样系最紧要咯，最紧要系你有嘢想讲。我作为个 rapper， 我自己讲出嚟嘅嘢，我希望有人有共鸣。 嗯。 透过我的音乐，佢有啲得着或者 bring 到一啲 happiness， 俾到啲开心嘅时间。可能你听我嘅时间可能系三分钟、两分钟，但系嗰段时间我俾到一啲快感同埋欢乐你哋。 咁呢个 message 上面，但系喺一个叫做技术上面，特别你都系玩 freestyle 嗰啲咁，你自己走来呢一个范畴系点样去叫做？可能強化自己啊，或者去 practice， 因為好似你咁講，而家好多中學嘅學生已經開始玩，可能佢哋都未必有方向。喺你嘅 personal experience， 都係咁練嘅咋， 係 咁練嘅咋，閂埋房門，自己或者揾到幾個 friend 唔尷尬嘅，就係咁講嘢咯。即係好似我哋將而家我哋做緊嘅嘢變成用押韻去做一件事咁樣去問答對答咁啫嘛。 然後就儲一個自己嘅 library 咁樣一路 practice, 自己嘅詞庫咯，同埋。唔会完噶嘛 ，keep 住嚟紧噶嘛。 咁姚达去到揾所谓自己嘅 style 呢一件事，系咪就已经再 advance 一啲？ 绝对系啦， 系 绝对系一个 advance 啦。咁我觉得可以有一样嘢可以帮助自己揾 style 嘅，就系、是、你咩都做，咩都试到揾个自己最舒服嘅。 嗯， 正常系咁样揾 style 咯。我哋揾到一样嘢，你揽实佢。淨係做嗰樣嘢，嗰啲唔係叫 style 咯，而係你冇試其他 style 。 Okay. 你要做曬所有嘢，你知道自己中意邊只，你先叫做自己 style 咯。 嗯， 我補充少少嘅呢樣係 Kenny 同我講嘅，我覺得都好啱嘅，就係、 是 真正有 style 嘅人咧，就唔係做死一樣嘢叫有 style 咯，係你擺喺邊度，你嗰個都係你， 嗯， 咁先係叫有 style 咯。 Shout out，Kenny，Kenny 好嘢。 即系 JB 自己一个喺度自己做 JB 就唔系叫有 style 咯，而系 JB 摆喺边度都系 JB 嗰、那个先系叫 JB 嘅 style。 即系最终翻翻个人嘅本体嗰度。 系即系我唔会话我突然间我 rap 下，我突然间做首慢歌，我就唔系 JB 啊。 嗯， 唔系啊嘛，我唔系啊，我系 JB 啊，咁即系咯，自己对得住自己作品，我系咩状态去演绎俾大家噶嘛，同埋你唔信嗰个人咧，佢咩 style 都唔系，你要信嗰人先。 系，咁啊，去到即系曲上面，即系头先我估嗰样个缘分，源自于嗰次玩嘅嗰一个 live 呢一个又系 WM live 系啦， 即系系啦，呢、這个就中啦，你讲得啱嘅。 Yeah. 自从嗰一次同佢哋合作完之后咧。一嚟我未試過真係同真樂器 full band 咁樣去做一個 show 啦、嗯，我覺得我學到好多嘢啦，真係好多嘢啦。Which is 我好鍾意所有音，每一粒聲音都好有生命感，因為佢每一粒聲音都係人打落去，人彈落去，大家都係好有 soul 喺入面啦。我覺得好有大家做好一件事嗰種 teamwork 嗰種感覺啦。咁啱呢得個等呢一個呢，咁我哋就 公司又俾我哋諗住就不如試下真樂器啦。我哋咁諗起真樂器，咁我接觸過嘅 band 就好自然就諗起佢哋啦。咁同佢哋夾又好玩又開心。咁我一同佢哋分享話，我有隻歌想睇下大家夾下，跟住佢哋完全。好又積極，跟住又好想大家睇下有啲咩化學作用可以發生，嗰種感覺好好，我好中意同佢哋做嘢咯。係嗰一刻真係好靚，好有 feel。 講翻嗰一次 WM Live 咧，我係有一 part 係跳好多次， 係咪 Top Box 嗰度 ？Yes， 西遊記 Top Box version， 我覺得係要整一個係可以擺上 platform 嘅 version 嘅呢個。 有 嘅 有 嘅， 我哋。整咗个出嚟嘅，我睇下点样摆咯。嗰、 嗯、 个系因为我自己就好中意 Top Box， 因为我哋本身跳舞，我跳嗰个舞种叫 Popping 啦。咁入边有好多 West Coast 嘅乐器啦，成日都会有 Top Box 嘅。 嗯， 但系 Top Box 呢个文化喺香港真系好渺茫啦。大陆、台湾都有人玩 Top Box 嘅，但系跟住再早期啲 Bruno Mars 将呢件事再 brought up。就出現翻啦，但係香港真係好少。跟住喺嗰個 live 度做到一個廣東話嘅 top box， 我係覺得哇，係 仲要件事係， 仲要 係 夾又 係 好好聽， 可以玩到一隻 classic 嘅歌啊，同埋因為係 次次聽都起雞皮啊。Hello to 華仔， 呢個好勁，呢個好勁，呢個好勁。 咁但係去到即係呢一隻得個等嘅時候，就諗起話揾真樂器揾到佢哋一齊。咁嗰時嗰個過程係點樣？因為自己作咗曲詞嘅時候，嗰、那個狀態嗰、那個。嗰、那個 product 係點樣？然後再揾佢哋係即係可能面對面上 studio 啊，咁樣夾定係點一個過程嗰陣時？ 自己上網揾咗大概差唔多想要嘅 feel 嘅一個 beat 先，咁我大概揾咗我寫咗所有詞先，咁我寫曬所有詞，咁再揾佢哋啦，就夾啦。咁都得意嘅，因為過往佢哋嘅經驗咧，就唱嗰個人咧就好少參與編曲嘅，但係我今次我就真係好想一嚟第一次同佢哋合作，學到好多嘢啦。咁我就好想有個偷下師，跟住就一間房整好曬啲樂器之後，就大家我就坐喺中間喺度 feel， 跟住嗰度不如唔要啦，跟住嗰度又大聲啲，即係大家一齊去摩擦，砌一件事出嚟嘅咁樣咯，好玩。 即係嗰啲樂器點樣樣，即係嗰個打法啦，即係嗰啲 係啊係啊 嗰個 balance 嗰啲，就喺現場可以 feel 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喺監製上面，今次就話 Randy 同埋一丁同你三個一齊監製，即係同佢哋合作係處於一個監製嘅呢個 position 嘅時候，嗰時又點樣樣去安排分工？ 其實我就冇話我係一個監製咁樣去做件事，我冇嘅。但係一齊參與做下就自己已經做咗嗰件事啦，已經係即係大家一齊去監咗嗰件事啦，已經係大家一齊去做嗰件作品出嚟，變咗我就咁樣去吸收到啲經驗，去第一次去監自己嘅作品 咁樣。 咁我作為一個音樂人，頭先都講到，我諗嗰個班底或者同乜嘢人合作咧係好緊要，攞到嗰個 feel 係好正嘅。而家 JB 同 WM Live 個班底，即係 Randy 一丁佢哋玩完之後，會唔會香港仲有其他可能未合作過嘅樂手或者可能係音樂人，你係想同佢一齊可以玩下 live 啊，或者可能係做下歌啊？ 我完全 open 啊，咩人都 feel free。我嚟緊有機會有一隻又係會 full band 合作出一首歌嘅，係會同 Kala。 嗯， 係。咁我有一隻就係、是。有隻 demo 俾咗佢啦，咁可能佢哋會編，就用佢哋嘅樂器去做件事，又係好好玩啦。 係咯，你可以聽到佢哋個 full band 嘅嗰個狀態。 佢哋嗰個狀態又唔同， 成班大隻佬行出嚟 嘅 energy， 成班紋身佬。 但係同 Kala 呢個緣分呢、這個合作係源自於有冇話係？ 因為我哋一嚟好好俾面啦，佢哋真係佢哋都有聽我嘅作品，我都好開心啦。第二就係、是我哋公司有個 producer 叫 Jimmy 啦 ，Jimmy 峰咁就都有幫佢哋 做歌 嘅，咁佢哋就contact 揾 Jimmy contact 我，咁樣大家去開咗一次會傾，跟住都有 feel 咁樣行嗰件事咁樣，多謝好俾面佢哋都 係呢只大家可以期待啦。咁啊呢個得個等而家推出緊啦，咁係咪 MV 都 搞緊㗎啦？咁、那個色調都係會做得比較lonely 少少啦，因为佢个本身个感觉都系比较冷清少少嘅，即系大家个 mood 都系冷静啲。 系， 跟住会攞翻多啲街景啦，即系 show 到

RTHK RTHK 香港电台 Popo 第二 So I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Cause I told you My level of concern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o 32 音乐有疗愈的力量，不少歌手就在疫情期间创作疫情打气歌。天后 Alicia Keys 在20年4月就发布了歌曲 Good Job， 啱晒送给一些在疫情期间默默付出的人。无论是一线医护人员、在家里照顾小朋友的家长，定是送货速递的人，都要多谢你们的付出。Good Job！ Yeah, it's a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